好，譬如我擦餐呢条，今个礼拜系应该嗰就系又系将啲摆唔摆塞唔到落去U C 嘅部分放出嚟读一节嘅，我记得。 即系我系每日10 啊，继续啊，十名三号。 系啦，咁今讲咩先？你读下我一节系咩先？ 今次高 啊，讲 Ingress 咯。OK，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唔系好熟呢嚿系乜嘢，或者系可能你知啦。我当你唔知，我照 up 啦。系一只点啊？ 系今季动画新番咩？ 系冇错，即系我谂大家最有可能会知道嘅系就系呢个动画新番嘅原作游戏，一个六年前嘅游戏。Pokemon Go 大家应该知啦吓，最少我谂大家应该会知 Pokemon Go。 我唔系 Pokemon Go 最唔系。 嗰间公司 NIA 通称 NIA 啦，我哋好少直接读佢嘅名嘅。佢 NIA 嗰边嘅前作就系以呢个现实基于现实世界个地图去建一个虚拟世界出嚟，其实个概念就相有啲 严格嚟，如果系去建一个超级中二但系冇人聊嘅虚拟世界出嚟咯。 啊，唔系我只个游戏系统啊，系就系俾你点讲啊？你当系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其实有少少接近 M R 嗰种混合实景啊嘅概念嘅，唔知咩叫 M R 咧？你谂下， 电影版 S O S O 吓 S A 嗰只就系 M R， 就其实系 M R， 佢叫 A R。 去云山首线，山首线每个景点， 虽然呢只 game 其实都系叫 A R 嘅，通常都叫 A R， 但系如果要仔细分咧，其实佢比较接近 M R 嗰种，因为你会见到个现实世界。變成咗另一個變成咗個點講啊game 個世界個樣，但係入面所有嘢都係建基於現實世界嘅。咁即係你見到入面咧，佢哋有個叫 portal 嘅物體啦嚇。個 portal 其實咧就係我哋一啲地標啊、建築物啊嗰類嘢嘅。咁大家就爭奪呢嚿嘢啦嚇。咁個佢喺入面有個好完整嘅故事，甚至連動畫都冇提到佢，因為game 本身有一集設定，佢係前傳嘅故事。喂，你話而家變咗之後做前傳啦，佢有佢自己嘅故事，有佢嘅設定。咁動畫咧就建基於呢個嘢，然後再開個新故事出嚟。咁動畫就已經喺 Netflix 上面上咗噶啦，因為係今次好得意噶 ，Netflix 唔係獨播嘅，不過就不過佢都依然係一 pack 過，因為富士電視台都係首播嘅。不過佢首播得嚟就一話一話咁播。咁啊，動畫唔講咁多次，暫時講咁多次講翻只 game 啦嚇，咁正常啊，咁啊，其實就係現實世界攻城略地，即係因為佢嘅 portal， 佢嘅 portal 就係大家爭奪目標，嗰度通常就係啲咩藝術作品啦，能量相關啦，即係電啊、水啊、能量相關啦，人民文化啦，所以你啲雕塑啊、招牌啊、地甚至揾啲地標啊，好足夠地舊到可以做地標嘅公司啊，嗰啲就係佢嘅 portal 嚟嘅 ，portal 位嚟嘅，咁。大家就爭奪呢一樣嘢噶，咁佢呢次就係每年，其實佢每年大概有五六個啊，差唔多咁上下啦嚇。總之每幾兩三個月就會有一個下一個好似二月，下一個大 event 係二月，不過唔係香港。近幾年近四年，應該係4、5年啦。總之只 game 啱啱好就六周年，啱啱過咗六周年，就六周年獎仲未派啦。不過咁就今年就在香港搞 event， 個 event 就是谷個或某定特定地方，然後大家搶地圖，然後當然佢有佢一啲搶地圖有其他卡規則啦嚇，咁就大家點講啊叫做等於你有啲我當年玩龍族的時候，大家玩打國戰。以前平時就係講緊你見到啲我係拜索斯，見到你嘅，你見到你結棚嘅就會打鳩你嘅啦。呢啲唔使講嘅，即係平時都係咁樣做噶啦。不過今次就谷埋嘅某個時段，大家一齊打鋪打親勁嘅，就是就簡單講就是這麼回事。咁我就我唔知我即係我唔知，我覺得大家應該冇睇啊。不過所以我直播我就係反抗軍，我係反抗軍嗰邊嘅，即是南軍嗰邊嘅咁啊。 我先問一個問題先，呢只明明是一隻現充 game 嚟嘅喎，點解你會玩嘅？ 我見到一隻現充 game 啊，我其實我最近我先知道原來玩嘅，但係我玩嘅好多都係現充嚟，即係我而家先知嘅啫喎。 其實真 係 現充啊！ 我玩咗兩年幾啦， 你即係脱閘咗現充啊！ 之前係一路都係咪我自己玩，自己玩自閉嘅，即係係咁簡單，因為嗰陣時各種原因啦，總之就係今次我係其中代表南軍，唔係代表啦嚇，參加南軍就係打呢次活動。咁就其實咧，就全世界如果你哋而家打開個世界地圖，你就見到其實向來就南軍係優勢嘅先講，不過唔係因為優勢而 而去玩嘅，係個關名事，關個名啊嗰啲設定事。我知好多人係隨便揀嘅，不過我就係當時睇埋個睇咗個設定，佢個設定嘅我覺得點講，藍軍啊啱 feel 啲。雖然結果就同啲台灣 friend 都幾大鑊嚇，即係大家明咩意思啦，因為台灣嘅藍綠就好容易，因為佢藍軍同綠軍打，又係藍同綠，不過台灣就啱啱好會調翻轉多啦，即係咁香港就藍軍係優勢多啲嘅咁啊。不過意外地咧，就其實對面都未俾我哋撳住嚟打，其實幾意外嘅，即係一開始我係見到佢哋有包仔咧，直情係。開場之前，因為我哋勢力強啲咧，就開場之前個地圖咧，大部分都係藍色嘅。跟住我開場就見到我就俾人派咗去守最重要嗰一個 pot， 應該係最重要嗰個啦。咁啊，跟住我就望住周圍嗰扎嘢，一個一個變成綠色。但係因為我哋支援距離有限，兼且驚佢哋突擊我哋最佢最驚嘅 pot， 所以佢哋就走嚟打。佢哋一路守住，但我就睇住佢哋係圍住我哋嘅咧，一個一個變綠色。雖然後尾嗰一刻係有啲驚嘅，不過後尾先發現其實大部分都係入邊用一招大絕啊，可以叫大絕咯，叫抓話用綠色病毒啊，我唔記得佢嘅，總之係種。特殊道具嚟直接將你顏色變色，但係個呢一招用完之後咧，就有個一小時嘅 cooldown。呢一小時之內，無論你嘅嘢就俾人打咗落嚟又好，變即係乜都樣都好啦，就唔可以再用任何病毒類嘅嘢去令佢再變色噶啦。結果就係判定個時間嗰個上鐘就，你只要俾人打翻，你就冇辦法再用病毒去轉色噶啦。結果就係、慢慢咁人數壓制啊，你可以話人數壓制啦，其實。你話我話啦，單兵戰力都係藍軍比較強啊，好認真。即係我見到我後屘見翻陸軍嗰啲叫咩 report 啦嗰啲啊，其中一條俾我哋攞嚟笑啊！哇！我今日打到600多粒子彈啊，好勁啊！即係我非常之厲害啊！我諗緊嚇600多粒彈，600多粒白彈，我諗大家唔明咩意思啦嚇。成個倉一個人。嘅上限係放有個倉有2000件嘅，當然因為有你要放其他道具嘅情況，一般情況下其實你都係得600-700粒左右嘅子彈，最多都係放600-700粒，八彈係隻 game 入邊常規彈最高級嘅。咁600多粒係一般人正常會袋住嘅極限，通常啦。咁當然有啲好戰嘅玩家會再上到1000嘅，咁你犧牲其他裝備咪可以咯。但是不好意思，我是一个普通玩家，为了备战这一天，我打了1100粒弹，我打了800多粒弹，重要是南瓜入面不算特别高的。就问我都打了800多粒，你们班友仔到底怎么打的？所以我才发现，即打到后面是讲紧我们一team小队5个人，隔离一team鬼佬，因为其实这个 game 就 很世界性的。你如果上个礼拜六大家又在那头出现的话，可能会见到不少鬼佬或者是一团人成team人一起，因为我们最大team是10-20人的，成team人一起去浩浩荡荡四围游来游去，然后每人揸着部机是这样在那督，即是你好像动画这样这样督两下，要你条女是这样吹三吹四请你先一下一下这样慢慢督，是不会的，大家是这样是这样抽筋就来这么机了。咁啊，嗰度你嗰个位置大概就喺点讲啊？嗰度朗豪方打向南嗰边嗰个位置附近啦吓，即系新田地街个头嗰个位置嗰一区，咁啊嗰度曾经展开过大战啊，即系几个。今次個 event 就佢將三種賽制，以前咧就係三個時段各一種賽制去玩，即係有一個地盤爭奪戰，有拉線戰，有拉 field 戰，即係有即係雖然你都係搶曬係最有利嘅，不過你仲有啲會有啲特殊規則啦嚇。咁上一句文啦，上一次喺香港搞係50个 pot 土入边，接近50个，40几个 pot 土入边，40几个都系蓝色，得2-3个系绿色嘅。最后打到个结算嗰一刻， 即係幾壓倒性嘅。今次就好似冇咁壓倒性，咁最後咧就計分係藍軍13分，綠軍得7分啫，咁就都幾壓勝下嘅。咁就香港連澳門就啊，澳門如果我睇翻澳門，上一年就喺澳門搞嘅，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天鴿嚟嗰陣時咧。咪打到澳門出嗰一皮嘅，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好似新聞都有提咗少少，哎呀咁多嘅，因為嗰時我冇去，就係、是、嗰一刻就 exactly 啱啱好嗰個禮拜六就係、是、Emily， 就係上年嘅活動，上年就喺澳門度搞，最後澳門2-0，即係第二年搞嗰一次係天鴿嗰次係澳門第二次搞，就南軍第二次嘅，港澳加埋港澳加埋應該係4-0。是陸軍都仲冇贏過嘅，真係冇串佢哋啦，冇喺度串佢哋，即係一日等我講，所以好似有啲串咗佢哋。不過就其實玩得真係玩得幾開心，即係點講啊？你玩 online game 咧，咪會有國戰啊嗰類嘢啦。其實如果你係投入的人咧去玩咧，其實已經好上腦噶啦。即係嗰一刻點講？你做乜嘢都係為咗成個勝利咁乜乜七七啦。咁其實如果你冇玩過咧，其實我好推薦大家去試一試，唔一定喺呢度。你而家最容易見、最容易玩到類似咁嘅系統，應該係Gundam Online。Gundam Online 都有聯邦智庫嗰邊打嘅，因為嗰一下嘅氣氛咧，其實係好好啊！即係你嗰下會好情緒好高漲。而家講緊嗰陣時，因為講緊 MMO 嘅國戰就已經係咁喎。你係真係現實世界嗰日，我係喺嗰一頭度四圍跑嚟跑去，因為你要四圍地方去支援啊、保衞啊、成啦嚇。嗰下咧，其實因為現實世界嘅話，其實呢只 game 最吸引嘅地方就係因為你件嘢同現實世界有聯繫。即係當然啦，你可以睇埋套動畫，然後原來我喺度拯救緊世界。我冇錯，你講緊我冇講錯，佢真係佢個設定真係咁講緊。你一路喺度篤緊啦，其實喺度拯救緊世界，世界正面臨危機，喺度緊正面臨危機，請重組登入。即係佢動畫入邊每次都講一句啲咁嘅嘢啦。其實係開 game， 你開 game 如果你冇 login 嘅情況下，佢就會同你講啊，呢、這個世界正面臨危機，請重組登入，類似咁嘅説話。叫你去 login Google account 去玩只 game， 即系我先讲非常地中意，但系中意得嚟都几好，几过瘾。你可以唔理佢好中意嘅设定，就咁玩只 game， 又或者系好投入只 game 去等等。咁佢咁样个活动啦，咁然后咧星期日咧，即系我嗰、那个礼拜我真系完全系燃烧似尽，因为其实星期日系录音，结果就系星期三。星期三起八去草蛋，星期四死份稿出嚟，跟住星期五又再去起八草蛋，跟住星期六就追趕跑電筒，事前就要做一大堆準備，事前準備就 live view 啊嗰啲嘢去博住對方。所以點解嗰陣時開場係全部都係陸軍仔？因為嗰日我朝頭早8點起身，9點到會場去做準備。我因為我參加埋準備組。結果就是那天我由朝頭早9點左右跑到晏晝5點，係大部分時間都是跑的，即係因為跑同埋跑到冇氣要行，通常都呢兩個狀態。偶爾要可以企落，可以企住喺度守啦嚇。 唔係仲有搭的士咩？ 唔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呢個就係第二日唔係嗰日就。之後跟住晏接下來就係慶功宴，八油仔嗨亂到咧就我真係嗰陣時就發現班現充嗨咧，原來可以好恐怖。即係我嘅角度睇佢哋就現充啦，可能佢哋覺得唔係啦。即係班現充嗨嚟真係好恐怖，雖然個氣氛真係非常之強。即係我嗰台咧，仲要係有四條鬼佬嘅。即係我達成咗人生其中一個成就，就係同班鬼佬傾偈，喺冇翻嚟嘅情況下。即係雖然大部分都是肢體語言，同埋嗰啲好簡單嘅、好簡單、好簡單嘅英文。大家如果大家唔知道，我哋英文係7好緊要啊。但係嗰條友仔仲唔係英國人嚟嘅，好似意大利佬嚟嘅。 大家用英， 大家都英文鬥爛， 跟住鴨講咯。 但係只能用英文講咯，因為我唔識意大利文，佢唔識中文。即係無論係國語又好、普通話又好、粵語都好啊，佢都係唔識嘅，所以就都係用啲 烂英文，我用烂英文啦，同台有人用啲都 OK 正嘅英文嘅。 啊，错英文啊嘛，要 我就错英文啦。 我呢个梗系 即系咁啊，其实玩得几开心啊。嘅结果就系、是，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跟住我就点几两点钟先翻到屋企，跟住班黐线佬仲要同佢讲啦，十一点，因为十二点就系 mission day， 星期日 mission day 嘅开始，夜晚星期六嘅十一点。夜晚十一点廿三点几，就系、是、因为理论上是星期日，但系佢会提早少少开，咁啊，结果就系星期，跟住班友仔咧就系搭佢哋班现充门就搭 Uber， 兜匀咗成个港岛北同九龙，因为嗰啲任即系佢哋简单就系做任务，即系简单嘅系城市定向有啲似城市定向嘅嘢，个任务就有啲似，即系你要去某个地方度签到，咁签到嘅地方当然系啲啱啱讲嘅 port 啦。动画译动画官方我唔记得点译啦，因为大家知道我唔睇英文啦。官方个 port 就叫做能量塔，因为啲咁样可以影响精神，一样可以影响精神嘅物质系啊，好中意嘅，就系、是、叫 XM 嘅物质就分布于世界上边嘅。咁佢出现嘅地方就系啱啱讲嘅 port 附近。咁我嗰度 port 中文就官方中文译做就能量塔。咁就我见到仲有一种翻嚟就叫做门泉，即系门口嘅门，喷泉嘅泉。咁就因為啲 XM 喺個路噴出嚟啊嘛，所以叫門泉，同埋因為 portal 個意思，佢有門就攞翻 portal 嘅意思，咁啊咁啊，大家去啲 portal 度簽到，即係你 head 咗去，咁啊去入邊叫入侵啦嚇，你係入侵嗰個 portal 入邊，係好中意啊！再講一次係好中意噶啦，跟住就去簽去攞，跟住就指定某啲地方順序咁唔使順序嘅，就去簽曬。但如果你要全部，佢有十八個 mission 嘅，全部打曬嘅話咧，你係由九龍嘅沿海跑到同埋港島九龍南面沿海，咁九龍得南面沿海啦，唔好意思，九龍南面沿海由東跑到去，由觀塘嗰邊跑到去荃灣嗰邊應該係然後港島嗰邊就由鯉魚門啊，係咪咧？唔掉先，鲗鱼涌嗰边， 杏花村嗰边啊， 系杏花村嗰边，系杏花村起步，杏花村嗰边一路杀到去上环 啊， 嗰个中环啊，最后因为佢有个 仲未去叫继承啊，冇错， 搞到唔系佢有个有 event， 唔系我嘅 event， 我 你哋 嘅，因为佢 main pay 要做六个 event， 咁六个任务，咁我去到最远嗰个就系去到嗰个码头啊，中环码头， 港澳码头定中码头啊？ 系嘛？摩天轮 即系离岛咧，离岛嗰个啦，即系 摩天轮隔篱嗰个可以去离岛嗰个。 啱啊，离岛码头。 嗰个码头最远嘅嗰一个最远嘅个 port 喺嗰度。哇！嗰一刻，嗰一刻我真系有少少绝望啊！冇讲事，不过讲完先。再向西都仲有 mission 嘅，即系所以你系真系行匀咗成个。如果你用行的， 征服成个咩港岛海岸啦。 因为咧，佢哋包仔系租 Uber， 六个人租架七人车。然后就用 Uber 去行， 唔够中意啊！应该我电单车啊嘛， 唔系啊， 骑电单车真系肥， 架分平啲啊！你 Uber 其实七人车七个人分，唔系七人车六个人分嘅话咧， 唔系啊，骑电单车又唔够中意我， 我知道动画入边系骑电单车，但系都有货车嘅，其实唔紧要啦，翻嚟咁就。 咁应该租个呢个高高 van， 然之后执晒车尾箱啦，唔系咁咩？当自己系货咯。 即系咁，你高高 van 其实都系五六个人，咁你不如舒服啲坐 Uber 啦。 因为唔系啦，高高 van 有大车啊嘛，租架五吨半，即系执晒货斗，将自己执晒货斗。 通常一团都系六七个，唔会太多，因为人多你好难夹噶。阵间你一个人话，我个 GPS 飘啊，飘点唔到去。我嗰日就系咁嘅情况出现啦。喺中佢有个活动场地，星期六已经有噶啦。喺中环海滨嗰度叫咩啊？摩天轮附近咧，咪有个咩活动空间嘅？其实烂地一块啦，大家知。如果有去过都知，嗰度系做什么样子啊？俾你搞 event 啊，嗰啲嘢用。嗰度系个总部啊，我最后要喺嗰度签到离场嘅。咁我又即系可冇嗰班友仔咁癫，咁我就两点几翻到屋企瞓，扎醒，跟住就系扑出去，因为我扑出去嗰阵时已经系三点几，系咪？扎醒睇 fit， 就系因为星期日系我哋录音 点解我闹啊？即系我 OK 闹咗个半钟啦，而家做个少少预告啦。今次闹只系闹咗个半钟啫，即系冇咁精彩诶。呢个因为肯定呢边系快过嗰边，好乱多。我谂会快到大家唔记得咗呢件呢边嗰边都未出，唔紧要啦吓。咁我睇完之后咁就睇到一半，因为睇唔切，睇到三点钟扑街，仲唔开啊？因为佢嗰边五点钟就完场。去簽到最遲五點鐘，所以我三點鐘去，因為咧啲前，因為我其實咧兩個活動我都係請參加嘅，咁啊啲玩開嘅就話聽，大概一個鐘頭左右就可以搞掂噶啦。 我因為咁樣，所以就趕唔切投票啦。 冇，唔關投票事。 O、okay. K 啊，投票今個禮拜啊嘛，即係 我上個禮拜咪嗰個禮拜， 上個禮拜 拜， 即係咁啊上咁我就撲出去行去咯。即係啲前輩啦，喺直機入面肯定係叫前輩啦。啲前輩們咧就話聽一個鐘頭左右咧就可以面皮做完六個 event 就搞掂㗎啦。咁結果咧，我話三點去，咁我諗住喂，咁你話一個鐘頭，我知你哋熟手啫一個鐘頭，咁我預兩個鐘頭，我諗住差唔多㗎啦。結果咧就係、是、唔好意思，我兩個鐘頭咧係點嘅情況下先可以做到兩個鐘頭咧？我係。在呢個灣仔，佢喺尖沙咀有三個 event 嘅，係新三個 mission。尖沙咀三個 mission 做完之後，啱啱好就會喺尖沙咀碼頭嗰邊可以搭天星小輪過去灣仔，跟住喺灣仔就一路做三個 event 去到中環，咁樣就係免批嗰三個最近嘅啦，已經係咁我去到灣仔啦，係嘛？先喺尖沙咀就見到啲賓區啦嚇，大家見到啲基本上都啲賓賓啦嚇。咁樣即係我又到嗰刻就係我真係平時真係唔會喺呢個時間走去呢啲地方咯，到見到呢啲咁嘅人咯，好認真。唔係話佢哋唔係想變，唔係話要變得啦啲乜嘢，我係從來冇做過啲乜嘢。跟住就嚇時發現，哇！真係好嚴重呢啲活動，因為佢所有 point 咧都係香港嘅景點嚟，即係 好彩冇去東涌啊嘛，你好心慶幸。 維港兩岸嘅景點，唔好意思，因為我去咗灣仔，其中一個 mission 係金紫荊廣場。 OK， 起點位係金紫荊廣場，就 exactly 係嗰個杯，因為你諗都諗到啦，兼具文化藝術同埋人民相關嘅， 係咯，文化藝術啊， 嗰個係 port 嚟，嗰個係 port 嚟嘅， 幾有文化嗰個果然係。 即人民歷史啊，講緊歷史遺跡，歷史遺跡都係嘅，都係其中一個，不過香港好少啦嚇。 壞明明都好文明。 蘇黃台都係 port 嚟嘅，咁啊。 其實香港都有唔少遺跡嘅，但係你去埋咧，你會想死咯。點解炮台咪炮台嗰啲半山區咧、啊？ 有 摩星嶺龍虎山嗰啲啊。 我先話你聽，有係有啲山卡拉的噶。啊，即係不過我今次 mission day 咧就好遊客有事，因為每次呢啲大型活動咧係講緊全世界人飛過嚟嘅。我記得上次講天甲嗰陣時，天甲之澳門嗰次咧就已經講有提過啦。其實係全世界會有人搭飛機過嚟，所以點解今下咁現充咧？就係、是、如果你根據某一般人嘅大多數印象，就係好現充四圍去旅行嘅 game 嚟。佢哋其實係嚟香港旅行。然後參加活動，睇你睇邊個重點啊？有人係旅行順便玩 game， 有人係玩 game 順便旅行。 咁去旅行都未必係現充嘅、 啊，即係其實有啲似阿傑特去日本跑馬拉松 咁啫嘛。咁冇嘅， 我 將啲壓到最低啫嘛，將所有嘅開支盡量 咁我日本跑馬拉松我都唔算，我都唔算現充啦。 即 係 揀機票揀啲最唔靚嘅時間，跟住兩官又揀啲最係咯最平最壓到最低嘅啲價錢。 咁就咁啊，傑特。佢因為佢會貨你係嚟香港順便旅遊買嘅，咁所以佢揀嗰啲全部都係景點類嘅 port 嚟嘅，咁就咁當然所以我哋嘅金紫荊廣場會有份啦嚇，即係尖沙咀文化中心啦，天星小輪個碼頭啦，中環嗰嚿唔係尖沙咀海運大廈嗰邊啦，我做嗰三個尖沙咀嗰三個 mission 就喺嗰度。即係嗰啲全部都是遊客區嚟嘅，所以好耐冇見到扎遊客啊、扎現充啊、扎情侶啊，仲係扎賓賓啦嚇，咁啊。 咁途中有冇俾劫撞親咧？ 咁啊冇我呢啲，即係佢入邊。 即 係 你撞開個劫， 即係佢入邊有講到嘅，周圍充滿危險，請提高嘅。 搞清楚先，嗰啲唔係佢撞劫，佢係踢劫 ，OK。 即係佢入邊啦，即係 game 入邊啦。因為如果你玩 Pokemon Go 咧，佢會嘅小心周圍的危險嘅。佢入邊咧係用好冚啊，有啲有啲融入翻個嘅周圍充滿危險，請保持警覺，請保持清醒及對四周的警覺。其實呢句嘢就叫你小心四圍啲路啦，咁解啦嚇。不過用翻入邊嘅語言咁解。咁啊，佢我哋跟住就搭天星小輪過，我唔知幾耐冇搭過天星小輪，搭去灣仔。點解唔係搭去中環呢？因為搭去灣仔咁就喺金紫荊廣場嗰邊嗰頭落啦，去到金紫荊廣場做 mission。 送翻過去啫， 然後就去到立法會嗰邊嗰個叫做天馬公園，天馬公園嗰邊做第二個 mission， 然後咩？咁問題就係乜嘢咧？我喺會展當緊路， 唔好入會展嘛，喺外面啊嘛， 就係冇，就係我揾唔到一條路係可以唔入去嘅情況下， 有噶， 去翻去去翻去天馬公園嗰條路， 喺外邊咪得咯？你喺金紫荊立即行過去另一邊。 我咧一路諗住沿住海邊行就啱噶啦嘛。 另一邊海邊唔係呢邊，即係有堆動漫公仔嗰邊。 係啊，就係嗰個就 mission 位嚟嘅，嗰就動漫公仔就係 mission 位嚟嘅。 穿過嗰度咪唔算唔使入去咯，直接行出去搞掂㗎。 我揾唔到路，因為臨時封住咗，臨時封咗路，結果我要屈翻入會展。调翻转行翻去， 即旺角嗰度出去咪去到咯？ 去到未去到税务大楼，去翻炸酒店嗰个位啊？ 咪消防局嗰度咯？ 行翻咩会议道？ 港湾系啦，冇错。 结果入到消防局，然后望一望个钟，大镬，我剩翻廿分钟。 吓， 结果系人生最短嘅一程的士，由嗰个位，大家由嗰个位搭的士去天马公园。即系 证实咗啦，香港的士司机唔会拣客噶 ，OK？ 个司机 咁短途应该会听落， 只系见我喘晒气兼气急败坏，所以都唔出声乜嘢啦。总之就车一直兜咗去天马公园嗰边，虽然因为佢落位落得OK 地差，咁结果就系、是我系喺天马公园系先向。是要来回咗一次喺个天马公园，佢个 T 型啊嘛，其实佢沿海嘅个 T 型来回咗一次，然后行过去码头嗰边做埋第三个 mission， 最后翻去，我系 last 一分钟，我入到去行到去签到嗰个摊度，就听住入边负责人嗌出边山集，即系掹掹嘅入到去，然后发现小组嘅章即系。好彩那边就通融啦吓，即系咁啊，俾我都签翻个签埋到最后搞翻点嗰个。跟住咧其实咧嗰、那个场入边咧系讲漏咗。星期六打完大战之后有个 after party， 就喺啱啱摩天轮隔篱嗰个扎烂地度俾你玩嘅嗰度啦。咩会场咁啊？佢有啲相关啊，因为公布結果啊、頒獎啊嗰啲正常嘢啦嚇，咁啊跟住佢就播喺現場即時播呢個英文版，大家未睇過噶英文版嘅English 個動畫，因為據說啦，據佢講，我相信都係嘅，係全球佢叫做國際版啦，係全球首播嘅，喺嗰度第一次公開的就喺嗰度。然后呢我睇咗呢就係、是、因为我睇咗日版㗎，之前就睇咗日版㗎啦。佢入面大部分都係一样嘅，但係有少少画面上嘅修正啊嗰类嘢，即係有再執過少少，然后用英文配。咁个女主角用返隻 game 入面个语音，入面有个语音个配音就用返佢本人。咁啊嗰边应该去到十二月。香港先跟住國際版播，香港好有可能係播英文版。我唔知 Netflix 會唔會俾你換翻住日文版，我唔知道。總之香港會跟全世界一樣，係十二月去全球同步。因為這個之前講好多時都係咁啊 ，Netflix 日本 Netflix 嘅動畫片好多時都係日本播完下一季就到全球同步。咁京視我記得都係咁嘅。咁佢就播咁樣咁啊！當初一開始諗住咧，佢係播咩 PV 啊，或者剪輯版啦、啊，唔係佢係播第一話成話播出嚟，跟住仲要話，咁你想唔想睇埋第二話？ 下面啲人咧，其實咧，其實好尷尬。嗰刻我嗰刻我真係尷尬癌，完全尷尬癌發作。即係如果話唔想睇，又好似好落你面。咁有啲人又想，有啲人其實冇睇過，都想睇下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其實咧咁阿花阿伯爾之後咧，其實各自好多人都會有點講啊，自己嘅慶功宴啊，或者係點講呢啲聚會啊嗰啲嘢噶嘛。即係結果就好尷尬，咁就咁啊！佢話：哦，咁你想留低就留低睇埋落去，唔想留低就自己去你跟住接下來嘅聚餐啦。我知道大家好多聚餐，佢應該清楚嘅。我哋有啲聚餐啊嗰啲嘢，咁我又去到香港反抗軍入邊，好似三百幾人啊，淨係去咗聚餐嘅都有三百幾人，都其實都幾超乎我想象咁多。你諗喎，唔係三百幾人參加大戰喎。唔係南軍有三百幾人參加喎，應該上千嘅，有近千人參加嘅。咁嗰度係講緊係完咗之後去參加慶功宴嗰度係三百幾人啫，仲有游兵散勇嗰啲唔計噶。所以其實真係幾多人嚇。所以當初當初咧我係認知上知道其實好多人會，所以嗰陣時我應該話搞天格嗰陣時會有啲麻煩。就是讲紧呢样嘢，其实有千几人会喺个会喺特定嘅区域度走嚟走去，嗰、那个位好有可能仲要系未清理嘅干净啊。咁唔讲嗰阵时啊，我讲翻呢边咁就咁啊，大家然后我哋南军因为赢咗，好 Q 兴奋，成站喺度合照啊嗰啲嘢，玩得几开心。最后就咁啊，跟住就之后先系 mission day。嗰、那個啦，星期三、四、五、六日加埋，我瞓咗九個鐘頭，我覺得真係黐咗線咁滯。咁啊，好彩咁，所以結果就係完全 burn out 咗個人，即係 burn out 係入邊術語嚟啦嚇，即係講講膊肚俾人揸乾咗，就是這麼回事。咁啊，你當係活動報告啦，成件事完全係活動報告。咁啊，因為唔係點講啊？幾過癮嘅，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幾好玩，不過就短期內冇叫再搞啦。你話聽，因為香港連埋咗澳門都好，一年最多一次嘅啫，唔會超過一次嘅。即係佢 plan 好曬嘅，下一個口是菲律賓，再落就係四月嘅台灣。 有冇遠征啊？ 唔係啊，諸如此類護照都冇，即係有人遠征，但冇我份。 係咯。 唔使護照，遠征去澳門啫嘛，叫你。 唔係，澳門下年係香港定澳門係未知，不過就下年係差唔多時間會喺香港或澳門度搞。咁啊，即係我不過我相信我哋聽眾大多數都冇玩隻 game， 因為其實我發現宅係好少玩呢隻 game， 玩 Pokemon Go 嘅比較多。即係咁，即係所以就是點樣回事？活動報告 OK 啦， 就 好先啦。咁今個禮拜大致係差唔多啦， 係嘛？即係基本上都照我講啦。咁 好啦，係嘅咧，因為一個去咗啫嘛。咁我之前我都講咗，咁我亦都錄咗講我去日本啲嘢咯。咁就輪到你啦，依啲咯。 係咯，都冇乜噶啦，我就知地名嘅啫，係咯。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啊，辛苦曬啊，每日一個捱卅一個啃咗卅分鐘。好，咁下個禮拜就應該輪到我哋嘅日本之旅噶啦。好，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